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冰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阴有小雨，北转东风二三级间四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21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中雨，偏东风二三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18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指数20，空气质量一级优。这一时段主要内容有：本市出台关于促进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12家央企项目签约落地未来科学城，计划投资108亿元；大兴机场首届925大兴机场节今天举行开幕仪式；英国食品供应紧张，超市爆发抢购潮，部分货架已空。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北京市就业工作领导小组近日印发了关于促进新就业形态发展的若干措施，这是本市首部规范培育发展新就业形态的政策文件。若干措施着力补齐了平台网约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制度短板，明确平台网约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取得劳动报酬，享受社会保险，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和休息休假等基本劳动权利。若干措施强调，企业要依法为平台单位就业员工参加社会保险。本市将以平台企业为重点，试点建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保障平台网约劳动者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若干措施明确，要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创造技能提升条件，经认定的平台企业开展相关职业培训，可以享受职业培训补贴。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即将投运2周年之际，今天大兴机场举办首届925大兴机场节开幕式。9月17号到30号期间，大兴机场携手20多家航空公司、在线旅游平台、驻华使馆、文旅单位等，向旅客推出5大权益尽情享福利，回馈百万礼包。详细情况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唐思萌你好。 你好冰冰。 来介绍一下机场现场的情况。 大兴机场航站楼4层呢，今天非常的热闹。那么在今天和明天，在这里呢是开设了特色的集市，像南航、东航、国航、中联航、厦航、首都航、河北航、吉祥航、重庆航、澳门航、达美航、美国航和新加坡航、阿提哈德航等14家的国内外的航空公司，都是联合了多家的合作单位，是现场搭起了25个特色的展位，为旅客是准备了大兴机场的各种各样的文创产品，还有像两舱休息室的体验券、大兴机场的快线纪念票、航空公司的飞机模型、北京野生动物园门票等，一共是大概会超过5000份的这种精美的礼品。那么其实很多旅客，我看现场都是有很多的收获，比如说有旅客是非常幸运的抽到了中联航的飞机模型，而且还有旅客是那个得到了重庆航空这次带来的重庆火锅的底料，还有拿到了像国航的冰箱贴等等。那么首届925大兴机场节其实不仅仅是现场2天的一个集市，那么从9月17号到9月30号，大兴机场也是携手20多家航空公司和在线旅游平台、驻华使馆、文旅单位等等，向旅客推出了5大权益尽情享的这个福利，回馈百万的这种礼包。那么旅客呢，可以关注大兴机场的官方平台和各个航空公司、携程、同程等社交媒体的账号，来了解最新的活动详情，领取各项的优惠权益。那么在大兴机场投运2周年之际，其实在现场也是发布了多项的运营数据，以及带来了多项的新举措。那么大兴机场投运近2年来，截至9月22号，大兴机场是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3894.23万人次，航班起降是31.46万架次，货油吞吐量是约21.54万吨。而根据当前的客流量的一个趋势，预计在9月底，大兴机场的今年的这个年旅客吞吐量就将首次突破2000万人次。那么大兴机场呢，也是一直在聚焦旅客的这种个性化的需求，不断的延伸服务，比如说像旅客推出了新鲜送机场送餐和新快线静音办公舱、机场第一个这种服务老年人关爱版的 APP 等一些创新的举措。而在今天的开幕活动上呢，大兴机场还发布了9项服务承诺2.0的版本，那么也就是在去年的基础上是新增了像防疫、文化、中展、中转等一方面的内容。 另外呢，中国大兴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诞生季这本书也是正式发行了。这本书呢是采用全景纪实的手法，全面记述了大兴机场规划设计、建设、运营、筹备和投运的全过程。那么这本书呢也是会在首都图书馆大兴机场分馆来陈列。那么在现场的旅客其实也可以自行的借阅一下。嗯，好的，感谢唐思萌的报道，谢谢，再见。再见。 今天中央企业高质量参建未来科学城工作推进会在昌平未来科学城召开，国家电网、中石化、兵器工业、国家电投等12个央企项目集中签约落地，计划总投资108亿元。这些先进能源、先进制造领域的高精尖项目成功签约落地，将进一步巩固央地合作优势，为未来科学城打造世界一流科学城提供强有力的支撑。未来科学城经过10多年的发展，已经成长为北京 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3城1区主平台，新版未来科学城规划明确了包括能源股、生命股、沙河高教员的2股1元创新发展格局。 今天上午，新疆和田地区在北京召开和田文化旅游招商宣传推介活动。和田地区7县1市推介员分别向与会人员介绍了和田丰富的旅游资源、旅游线路产品和相关优惠政策，对优质文化旅游项目进行了招商推介。详细情况，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张博。张博，你好。 金明，你好，听众朋友，中午好。 请介绍一下今天推介会的主要内容。 目前这个和田地区是正在全力打造以沙漠穿越为主的特种旅游目的地，在推介会上来自策了毗山民风等县的推介人员也是重点介绍了这个目的地的像湖泊以及沙漠和濒临等这样的特种的旅游资源。今年来呢，和田地区也是抓住北京市对口支援的一个机遇，不断的夯实旅游产业的基础，释放旅游产业的潜能。从北京开往和田的这个京河号列车今年已经连续开行了第6年，而作为北京市还有国铁集团一个引流入疆的重点援疆措施呢，现在已经这几年已经累计有近万人次通过这趟列车来畅游达美新疆了。直接拉动了和田地区 GDP 是近千万元，开创了铁路加旅游加对口帮扶这样的减贫模式，也是以此成功入围了2018年的世界旅游联盟全球唯一的铁路的减贫案例。而据了解呢，在“十四五”期间，北京市还将继续支援和田地区3县1市的文旅项目，是达到20多项，项目的累计金额合计是将近4.5亿元。 其中2021年呢，实施项目会有20个项目，资金是8965万元。现在这个秋天也是新疆景色最美的时候，大家可以以自驾或者是飞机或者是这个乘坐京河号列车的方式到新疆去旅行，感受新疆大美新疆的这个秋景的美丽。好的，感谢张博带来的报道，谢谢，再见。 再来关注英国脱欧后受到劳动力短缺、能源价格上涨的影响，超市里饮料和肉类的供应已经出现紧张。英国政府发出告示，呼吁民众不要恐慌性购物。 据路透社23号报道， 自从今年稍早英国经济解封以来，酒店、食品加工、物流等领域的劳动力短缺导致超市货架缺货，部分餐厅关门。另外， 二氧化碳等能源供应不足也加剧了超市供货紧张，因为食品的保鲜包装都离不开二氧化碳，但受到能源价格上涨的影响，很多企业已经停止或减少了食品用二氧化碳的生产。 穿越百年，永葆初心， 党史上的今天， 1930年9月24号到26号到28号， 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举行。六届三中全会停止了李立三等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在中共中央结束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的错误的统治。 1962年9月24号到27号，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指出，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风险。毛泽东接受刘少奇等的建议，提出不要因强调阶级斗争放松了经济工作，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1982年9月24号，邓小平在会见来访的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时，阐述了中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指出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1997年中国收回香港后，继续保持香港繁荣，香港仍将实行资本主义。2001年9月24号到26号，中共15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提出要坚持密切联系群众，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坚持党的纪律。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关注天气，马上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黄树印。黄工您好。 你好，主持人。 请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好的，今天上午天空阴沉，大部分地区呢有间歇性的小雨。从8点统计到12点，全市平均降水量呢是4.8毫米。下午呢降雨还将持续，受降雨影响呢能见度有所转差，东南部地区啊会差一些，目前来看呢有1到2公里。那么有开车过往的朋友啊，要注意交通安全。从12点的实况来看啊，大部分地区气温呢都在19度到20度，下午气温啊还会略有上升，预计最高气温呢也就是20度到21度，体感呢比较清凉舒适。所以啊，今天下午的天气主要还是降雨对交通出行有不利的影响。那么今天夜间呢，这个降雨还会淅淅沥沥的下个不停。最低气温呢是18度左右。明天周六和后天周日呢，这两天天气啊和今天也都差不多，都是阴天，小雨呢断断续续的，降水量分布不均，低洼路段啊会有一些积水，路面呢也比较湿滑。那么明后两天的最高气温预报啊是21度和23度，最低气温呢都是17度左右。可见明后两天啊，小雨呢可以说是下个不停。气温呢都是在20度上下徘徊，那么需要出行啊，还有户外活动的朋友要注意防雨，还要注意添加衣物。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好的，感谢黄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好的，再见。 目前本市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相关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到这里，责任编辑小飞，主播冰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 加油宝贝，就吃西贝，西贝选用优质精良食材，还原健康营养好味道。 哇，好吃！ 西贝儿童套餐，唤醒孩子对美食的所有想象和热爱。 加油宝贝，就吃西贝。 曾经我的家乡听起来很单调，寂静的自然诉说着贫瘠与荒凉。决心走出贫困，乡亲们在修复生态的路上坚定前行，归来筑巢的群鸟中，我听见绿色的生机在萌动。绿色产业带来发展新机，村里创办起自己的农业品牌。乡亲们热火朝天的忙碌中，我听见振兴的力量在绽放。乡村小学盖起了人建图书馆，琴声与歌唱在大山深处流淌。孩子们求知的渴望中，我听见年轻的梦想在这里起航。多元促进，协力共振，听乡村振兴的广阔乐章正在奏响。